编辑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梨园金曲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你收听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。担任现场主持的是王铁成和菊萍。 西派的传人辈出，这其中呢，我们要讲三位代表人物。头一个呢，就是张建国的老师，奚先生的弟子张荣培先生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著名的书法家，奚先生的弟子欧阳中石先生。第三个呢，就是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继续传承西派艺术的张建国先生。下面呢，我们请张建国为大家演唱《洪阳洞》。 非常感谢大家。下面呢，我就请我的师叔啊，我们爷俩合作一段《诗街亭》。 为大家介绍的目前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的李伯培先生，今天他将演唱奚先生晚年的代表作《范进中举》。 大红袍，拜一拜来摇一摇，上了金鳌一动桥，我不是有关无知的口不道，我不是西平金官先不草，我本是身上亲自的大纸靠，奉旨恨文奏一道，我这个只靠嘴公道，定下章程有一条，国国无事一概都不要，本道不去对上温茂，我定下了恩帖叫八十步， 与敌对仗，兵则窈窕，逃得你斗也把心的写好，逃得你打好青春等心跑，逃得你不分苗和草，逃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，逃得你头发白牙齿全掉，逃得你弓背又驼腰，年年逃月月逃火火烤死你的命的一条。 下面我们热烈欢迎天津京剧院著名花脸演员邓木伟为大家演唱《赵氏孤儿》。 谢谢大家，今天呢我来参加纪念奚先生的演唱会，非常的激动，我也感到非常的荣幸，但是有一件事呢我到现在 一直是忐忑不安，因为主办那个单位呢，他们非要叫我来这个压今天的这个大轴，我说我是真的担不了这个重任。第二呢，纪念奚先生的活动呢，叫我来压轴，这个大轴呢，我确实也我感到心情更加的不安，所以呢，我怕这个晚会呢，虎头蛇尾，我们叫它虎头豹尾。所以呢，我下面想请出咱们中国京剧院三团的团长，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西派的领军人物张建国先生，我们两个人呢给大家演唱一段将相和选段。 相国一起登，谢归家汉中吃着杯，将错针背的子的金张一根，汉秀大爱愧，我把相府问尽。我这脸破心碎， 老将军只算何阴牙， 哎呀丞相啊，廉颇老迈昏庸，不该藐视贤才，休走丞相，今身背金章前来请罪，王丞相你要我多多的叫我孙的哪 老将军，你何必身背金战，可算得盖世的忠良。 从今后，好将的身份不 转场走向前，行那大礼，躬身一让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